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八點，同你憂國憂民。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好啦，咁啊嚟到第二節的時候，我哋響臨上一節尾的時候就問了一個問題啦。咁公投搞到 make 咗一個咁嘅 decision， 搞到一鍋粥咁嘅樣，咁究竟？咁究竟民主制度係咪真係咁有問題呢？咁嘅樣係咪其實選個強人出嚟永續統治就算呢？係咪？即係德國都選咗個希特拉出嚟啦，1933年係咪嚇？咁咪可以一路永日咯，唔使搞咁多嘢。你知啦，選舉又要嘥錢喎，大佬，期期都幾十萬嘅一路民傷財係咪嚇？點解仲要搞民主咧？係咪？點解唔索性選個獨裁者出嚟啊？俄羅斯選個普京出嚟幾好啊？係咪嚇？中國選個習近平出嚟都幾好喎、啊，咁樣咁於是美國係咪應該選個川普出嚟，選個 Donald Trump 出嚟，咁就可以解決問題？哦，咁我哋以後一路永人，以後一路都選佢咪算咯，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啊？ 其實咧，依、這、一個問題咧，我諗喺香港人茶餘飯後啊，同姨媽姑爹、阿爸阿媽啊、同事啊、朋友啊，經常都可能會討論。咁、嗯、啊，甚至有一段時間咧，依一啲討論好白熱化，就令到好多人即係互相 unfriend 嘅。咁其實我中意用好睇事物咧，中意用佢嘅本質去出發。當中牽涉到兩個概念，我一時間想不到中文翻譯。Ownership 同埋 responsibility。Responsibility 就好簡單啦，有權就有責。Ownership 咧就係、是、我唔識譯做中文啦，即係話依一樣嘢係你嘅，你要為佢負上責任。 所有權啊，嗰樣嘢。 可以咁講係所有權啦，擁有權兼所有權咧，你擁有一樣嘢，但係如果你唔打理佢，你唔付出責任，你打理佢咧，佢鋪曬塵啊，發曬毛啊，咁都係唔係幾好嘅？咁其實所謂民主又好，獨裁又好，或者極權又好，講嚟講去咧就係呢個國家嘅運作，嗰、那個權力同埋個責任喺邊一個人嘅身上、嗯？民主社會通常都離唔開一個公民社會。咩叫公民社會啊？你不是一個國家的附庸，你是一個國家的主人之一、一個六百萬人口，有一個六百萬公民的國家，這個國家就至少六百萬個 owners、即是說一個國家有什麼好與不好，你是有責任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教育程度、教育制度不好，可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家長不尊重老師啊，又或者老師做嘢唔俾心機，又諸如此類，可能係佢嘅深層嘅文化嘅問題，可能係就業嘅問題，可能係社會保障嘅問題，可能係官員貪污腐化嘅問題，亦都可能係啲民眾本身對呢個制度唔支持或者冇信心。咁其實呢個社會點樣運作，好多時係環環相扣嘅。咁所以有陣時我哋都會見到好多社會可能係民主好好，可能係民主十分之唔好。可能是獨裁十分之不好，亦都有獨裁十分之好，不過這個是一個很少很少有的例子、其實為什麼經常都會說、民主是好過獨裁的呢？都是 go back 跟我剛才說的 ownership 和 responsibility， 極權社會或者所謂的獨裁呢，所謂的決策執行話事那個呢是在少數人身上、即是說一個國家好與不好就在少數人手上決定的了，好就當然好了。亞洲區都有好的例子的，大家都覺得、香港都覺得新加坡很成功，什麼什麼你說以後是不獨裁，獨裁一定獨裁，沒得辯論的了、我好像沒有聽過、李光耀推崇過民主，咁係唔係即係代表獨裁經常係好呢？即係英文有一句說話叫 exception not the rule。咁我唔識中文，即係中文可以咁講，就係例外中嘅例外。你唔好當正佢係慣例咁先得㗎。咁其實點解即係 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 只可以咁講，民主咧就係將你嗰個責任 比較均勻啲咁分擔出去，一個社會上一個好重要嘅理念，一個制度，又或者重要嘅決策，一個公民社會，一個民主社會咧，係大家都有份投票、有份話事嘅。咁即係話一個決定或者呢套制度唔好咧，都係啲所有嘅人集體負責嘅。咁如果你是一個極權嘅或者獨裁嘅社會咧，就好多時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依啲少數嘅人會做一啲對自己好好嘅決定、好著數嘅決定，但係對整個社會係有害嘅。即係話佢一日統治個國家，佢就肥，你就瘦。咁當然啦， 於是好似北韓咁咯，金正恩肥屍大隻咁樣，個個都瘦 咁。咁嗰啲要極端啦。咁其實不論公民主又好，極權又好，少不免係會有社會上面嘅一啲特權分子嘅腐化，又或者係依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整個公民階層集體嘅一啲腐化都會有啲嘅情況。但係如果個國家的公民是集體腐化的話，那這個國家有些什麼不好的發生，其實多多少少都是每一個公民都有他的責任在這裡。 是啊， 所以其實 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 只可以說就是說一個民主社會、一個公民社會，相對地大家有機會去自我修復。大家如果即是因為 要負責的嘛，要上身的嘛，我投錯了票，我投了一個衰人搞到個國家禍足，或者一個政策不適合我們使的、累己累人的，咁當你自己上身嘅時候，你有權力，亦都有責任去作出改變，令到自己嘅生活更加好。喺一個極權嘅或者獨裁嘅社會，就佢好你唔好，而你冇你做唔到嘢嘅。咁你想象下，如果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冇辦法啦，我唯有自求多福咯，放棄咯。咁呢個國家咪繼續沉淪咯。但係如果呢個屋企你都有份嘅，你會覺得哦，如果我打掃乾淨嘅，我自己住得舒服啲嘅。咁如果我話，不論我做啲咩，依個屋企都係都係污糟邋遢噶啦，即係人要講士氣噶嘛。咁你喺啲地方，你對呢個地方冇歸屬感、冇責任感，大家盤劈，咁呢個地方咪不能沉淪咯。 冇噶，所以其實喺某程度上，點解我哋加拿大人會睇落美國嘅時候，會覺得 Donald Trump 唔好咧？嚇、啊，即係好多香港人都可能覺得啊 ，Donald Trump對中國好強硬啊，咁嘅樣啊，咁佢一定係勁人啦，一定係好人。咁問題就喺呢度啦，因為其實 Donald Trump 佢自己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話佢基本上係公器私用啊，某程度上，你會睇到佢隨即就話佢個女婿富十立去中國招商，然之後就話哦，你買我新澤西州嗰等大樓咧，你就可以相當於咧就可以fulfill 到呢個移民條件啦，咁於是美國政府就會批你啦，即係用美國政府係啦，即係用美國政府嘅政策去幫佢自己去招商嘅，你知唔知？ 其實我都我 即係其實佢好多呢、這個只不過係當中比較突出嘅例子，但係其實佢當中好多其他例子都 其實有一個例子都好值得提嘅，依輪咧好似少見咗，就係佢嘅千金。一個美國國家元首，以元首的身份，以總統的身份跟其他國家的領導會面，帶埋自己的女婿，即係你當真？ 直頭 你當 直頭將佢任命 自己係皇帝啊！ 直頭任命咗佢做顧問啊嘛！即就係一種公器私用咯。現心聲就係話，因為其實喺某程度上就話佢，例如 for example 佢甚至自用政策去逼某些國家去就範，例如卡塔爾。OK， 佢響當時七國圍堵卡塔爾嘅時候 ，Donald Trump 最初係幫嗰七個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在內。OK， 咁但即使卡塔爾有個美軍基地，都係咁樣做。點解咧 ？Until 卡塔爾嘅主權基金願意去投資富十立嘅第五大道666號啦，跟住佢就唔出聲啦。即其實就係嗰種公器私用啊！即係嗰樣嘢。 其實任何極權或者獨裁的國家咧，公器私用咧就變得十分之容易，因為冇制衡啊嘛。 官商勾結咯，即係話其實佢自己官又係佢，商又係佢咯，即係話。 咁冇制衡嘅情況之下，就容易腐敗啦。當然唔係話民主國家冇腐敗，佢都會有一定程度嘅腐敗，不過相對地不斷會有啲清水去洗佢。 我哋成日都話一個尿片臭咗就換噶啦嘛。咁其實任何社會都會有啲越嚟越臭嘅尿片嘅。不過你至少係一個公民社會、一個民主社會，權力交替相對地健康嘅時候咧，你可以不斷換尿布，同埋相對地你換尿布呢個程序咧就唔使好似以前一啲imperial state 嘅國家咁不斷係 用血腥鎮壓、用血腥鎮壓 你打我打，就相對地少咗好多內耗，而令到定嘅文明嘅推進咧就 efficient 好多， 係啦，呢個就係 呢個咧。其實某個程度上講到最終究竟咩叫文明咧？呢個係我對文明嘅其中一個必要嘅解讀。一係我講現代嘅文明，我唔好講咩東方西方去界定，而係對唔住呢個2018年嘅今日，我哋睇到一個世界近代嘅軌跡。我覺得邊一個國家做到呢樣嘢，我就叫佢做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我或者可以咁講，邊個國家做到呢樣嘢咧？至少我可以話佢做到現代文明國家做到嘅其中一樣嘢。 但係其實講真，即使喺今日2018年，我哋都仲有一大堆好落後嘅國家。 用呢、這個擺呢個 definition， 好落後冇錯。 好落後，即係其實係你會知道就係話，你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OK， 咁仍然都係服英國國家的那些有著數、啊、最近有一個新聞就是什麼呢？原來楊馬雲最近呢就是人民日報 就報導了，就是馬雲最近呢原來呢就被開除這個中國共產黨黨籍、最近的啫 which is 他其實之前一路 own 這個阿里巴巴的時候他都是一個共產黨員來的、OK， 那即是其實他的生意就是靠他自己的黨去飛黃騰達，which is 就係另一種形式嘅官商勾結 ，OK，、即係根本上中國係從來未曾進步過，根本就是、 用依個層面嚟計，冇錯。 即係佢成日都講啦，你知中國大陸嘅宣傳機器成日都話噶嘛，佢話啊，我哋其實進步緊㗎，你俾啲時間我啊。即係而家我哋未咁進步，有人因為酷刑而死，係因為我哋未進步到嗰個位啫，咁樣樣。 啱 ，You have the time of the day， 你慢慢進步啦，你進到2047年啦，我慢慢等你啦。 咁但係你都要有一個 willingness 去進步啦，即係換句話嚟講，你仍然係用緊相同的手段對待你的少數民族的時候，你可以 或者所謂的異見聲音啦， 異見聲音的時候，你不要跟我講話你進步緊咯。老實講句，你知道是錯的，你點解唔即刻去改呢？很多民主國家都是咁噶 ，OK， 佢哋唔係完全冇做錯嘢，都仍然有人受到壓制，有人受到暴力對待，身份呢啲，但會即刻改正。例如媒體報導知道呢樣嘢係錯嘅，即刻改正，而唔會一路呃住例如係劉曉波去到死嗰日，都仍然冇機會俾佢出嚟咁樣嗰只，即係呢啲嘢你冇得解釋嘅，根本上就係呢個唔係嚇。當然我哋翻翻轉頭啦，講翻民主嗰樣嘢，其實我哋大家都明白呢一點，就係話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雖然喺民主之下，我哋會有選錯嘢嘅情況，例如英國脱歐 ，OK 個公投，哦，我決定咗脱歐，但係點知過兩年後嘅今日，哇，原來一鍋粥咁嘅樣，係有時可能我哋冇得掹添 ，actually 嚇，我哋冇可能趕得切第二次公投啦，係咪啊？而家咁嘅時間嚇，下年三月廿幾號就已經脱啦。OK， 那你仲等乜嘢咁樣？ 其實你正話講到一個例子好好嘅，假設如果係英國有個國王位脱歐，咁搞到一鍋粥，大家可以話：，唉，最衰個國王啦，乜啦啦。但係依個情況之下，喂唔係喎，大家份投票嘅噃，咁係唔係真係可以話你整個英國人嘅咁即係咁多個幾千萬嘅人口？多多少少你都要集體負責咧。你喺出邊，你總唔同嘅話，同人哋講係啦，我哋嘅皇帝分君嚟嘅咁。我早 冇啊。其實就係人類歷史上最早嘅罪行咯 ，which is 係賴。 即係話啦，其實即係公民社會或者民主社會就冇得賴，因為其實唔好忘記。根據西方文明來說，民主投票不單止一個權利，亦都係一個義務，甚至是一個責任。就正如我正話所講 ，ownership 同 responsibility。咁我哋成日都講公民權啊嘛，其實權利同責任咧係兩樣分唔開嘅嘢嚟嘅。 Yeah， yeah。咁所以 即係嗰個 ownership 係好緊要咯。即係我諗其實就係話，當你若果真係對呢個國家有一個 ownership， 一個承擔啊， 一個承擔嘅時候， 係啦，如果講到咁咧 ，ownership 我可以好籠統咁譯佢做承擔。 嚇嚇。即係當你有一個 ownership 嘅時候，你就會 care， 你投嘅票你就會 serious， 然之後你唔會淨係投完票之後 ，OK 佢選咗上去，咁就由佢，而係會繼續監察佢嘅施政同埋佢嘅行為。即使去到佢最後一日執政，你都仍然會 care 佢做嘅每一樣嘢。而而家我諗民主喺某程度上好似有少少失衡。咁今日好多國家失衡嘅緣故，就係因為有好多嘅政治家並不了解呢一點，佢就係想立權。OK， 即係尤其好多例如右翼嘅政黨，有唔少右翼嘅政黨都係噶。啊，當然左翼都有 ，actually 都有唔少嘅 ，actually 即係例如馬杜羅嗰啲、委內瑞拉嗰啲都係啦。嚇，就係佢哋就係攬住佢哋攬住個權利不放。他們未拿到個權力的時候，就用盡各種手法去奪權，即然後不斷抹黑你的政治對手，甚至是不惜一切的那種。我覺得美國共和黨現心聲是這樣的，我覺得啦 ，OK， 可能你不覺得啦 ，OK， 即是他是即是這樣，甚至就話，例如支持共和黨的，例如一些基要派基督徒，他們很多時候就話，我覺得我被歧視。即係你聽 Fox News 嘅時候，好多時候都聽到呢啲嘢噶啦，嚇！即係我要 own 翻，我要 own 翻呢個 country。但係阿 John Stewart 喺某一次講傾嘅時候，佢話個 country doesn't own by you yourself， it's own by every one of us actually。 而家聽你咁講咧，即係好嘅民主咧，就係百家爭鳴。不好的民主呢就變成民粹，又或者是即係好似即係以前中國的所謂黨爭，又或者是 tribalism， 我哋成 即係喺某程度上就係話，總之你同我意見不合，我就當你係敵人處理。 跟住 將即係將你抹黑成為一個完全的敵人，呢、這個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民主係唔會 work 嘅，係民主唔 work 嘅，係只有當我哋能夠真係。接納大家意見，互相嚇，即係而個意見仲要唔係話單純地鬧你唔理你唔聽就算咁樣嗰只，總之傾掂數心啦啲，即係好似有時有啲所謂有啲喺我哋個網頁度鬧人嗰啲咧，嗰啲其實係去到唔係全部 OK 嚇，都唔一定係右翼嘅，亦都有唔少左翼嘅，即係嗰種係完全係當不同意見冇到，總之我自己唱曬就算嗰啲。 啲嘢各位就自重自己留意一下、 啊、自己留意一下啦、啊、即係呢啲咁嘅 situation， 其實就係呢樣嘢。但係民主係要點樣？民主係要我聽你講嘢，你又聽我講嘢，我接受到你嘅意見，我都知道你嘅立場唔同，我尊重你嘅立場，而唔係一下子就將對方鬧成咩奶共啊！左交啊，然後將人哋嘅意見係完全踩到落地底嚟咁樣就算，咁樣係唔係理性討論咯？咁樣就只不過係感性鬧人咯，基本上就係。 我可以咁樣講，你正話講嗰啲所謂嘅理性，係一種即係成熟嘅公民社會嘅一個素質或者質素啦，係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但就唔係 sufficient condition。 咁樣即係若果係咁樣樣去幫人。俾標籤嘅呢種唔係民主嘅，呢種係文革嗰種形式嘅批鬥嚟嘅。呢啲其實 咁，所以其實所謂公民社會或者民主社會咧，多多少少係需要你啲公民有一種素質嘅。咁但係好需唔需要樣嘢就有啲即係互為因果嘅。咁係咪真係可以話？譬如話我哋初初嚟到加拿大，因為冇加拿大經驗，所以揾唔到嘢做，因為揾唔到嘢做，所以就。冇加拿大經驗，即係有啲 chicken and egg 咁嘅情況嘅。咁如果我哋成日都話，我哋需要時間乜啊乜啊乜啊，我哋成日都覺得，咁你咁樣講咧，真係我哋以後都唔使紙噶啦。咁其實咧都係嗰句啦，我正話都講要承擔，亦都係即係責任。咁所以民主咧好多時咧並唔係一個好有好 efficient 嘅方法。如果一個國家係極權嘅，又或者係獨裁嘅，其實好多好 efficient 嘅，一個長官意志一個電話打落去。 啲錢到手， 我要起座島，要起座島，即刻就可以有座島噶啦。 係啊， 係咪先？要填海就即刻可以填海 嘅。咁所以一啲好嘅社會咧，就同樣地有獨裁同民主嘅優點；有啲四不像嘅社會咧，就同一時間有獨裁同民主社會嘅缺點。咁、咁睇你好唔好彩啦，你自己個地方係屬於邊樣就，唉，大家自己留意，平時留意一下身邊咯。 係啦，係啦。 不過只可以咁樣講，民主並不是一樣好爽、好過癮嘅嘢嚟嘅，佢係一個即係民主 係好可以好辛苦添啊， 可以係好辛苦，亦都可以好多嘢要學習，因為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佢嘅權利，亦都有佢應份嘅責任。咁譬如話，如果你喺香港，我哋有陣時街頭街尾都叫做，誒呢啲政治嘅，我唔識阿爺話點就點咯。咁你同呢啲人講民主，係唔係有少少對我彈琴咧？話唔定對呢啲民眾或者對呢啲百姓嚟講啦嚇，佢可能比較適合活喺一個比較獨裁嘅社會，佢可能會覺得舒服啲都唔定。咁老老實實，即 係咁係唔使諗嘢啊嘛。 啊，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少少吊軌嘅，一個民主嘅社會咧，人係有為佢自己嘅政治立場作出選擇，包括唔要民主。你聽落好似覺得好吹漲。一個民主社會，如果我唔想煩，我想一個人話事，直到2047年得唔得？得，因為你自己選擇負責咯。咁其實聽落好似好吊軌嘅，但係事實上係咁樣噶嘛。咁的而且確好多人係 happy with 呢種 choice 嘅。咁我哋都就尊重他們的選擇啦， 好啦，咁啊呢一節主題嘅時間差唔多啦，最後我哋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噶噃。去到我哋 after thought 呢一個環節咧，我哋就想翻翻嚟加拿大啦，因為咧其實我諗響香港嘅觀眾咧，相信咧都會有親戚響加拿大嘅，都應該會想寄聖誕禮物啊、聖誕卡過嚟加拿大， 或者想收聖誕嘢啦。由加拿大嚟嘅聖誕節啦。 咁啊，之前咧，我哋大家都好擔心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呢邊咧 ，Canada Post 加拿大郵務公司咧，就罷工五個星期 ，sorry 講錯嘢嚇，罷工五個星期咁嘅樣。咁然之後咧，就好多啲包裹都過唔到嚟啊！我自己都等緊兩個郵包都嚟唔到嚇，都成兩個月啦就嚟咁嘅樣。終於咧就去到呢個週末嘅時候咧，我哋嘅國會咧就通過咗呢個復工法案，咁就逼啲郵差咧就翻返去做嘢啦，咁樣之類。咁但係問題其實未解決嘅，當然，因為咧因為佢哋好多嘅問題，例如工傷啊，又或者即係工作過勞啊等各方面呢啲咁嘅安全問題未解決嘅咁樣嗰只。嗱，咁啊。其實咧，我哋大家都應該留意到嘅咧，就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對於工會嗰個嘅睇法咧，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正面。我哋大家今日咧好多時候咧，一講到工會就梗係要你阻住，你阻住個地球轉嚇。明明我寄咗出去啲郵包嚇，即係你就係因為你罷工，所以我就係收唔到。我而家就怨你啦咁樣嗰只。 尤其是以華人嘅社會嚟講，一向都嗰個反工會。那個情緒是比較強烈的，你留意一下的華文的傳媒的報章啊，或者街頭街尾一些華人社區的討論，通常都會覺得這些所謂的工會養懶人啊什麼啊什麼啊，即係一向都有這種看法。但你看幾年呢，在加拿大，所以我們有時聽到這些所謂的罷工呢，連主流社會都好像覺得不太支持。 為什麼工會突然間變成好像過街老鼠一樣？ 其實應該這樣說，現在以前呢其實講翻少加拿大歷史，八十年代咧，其實喺英國各方面有好多比較親工會嘅人咧，係過咗嚟加拿大嘅。咁所以加拿大主流社會有一段時間咧，對工會所做嘅好多意識形態上嘅咧係比較支持嘅。但係隨住時勢力，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世界平㗎啦。咁有時工會做嘅可能大家都覺得，喂，依家嗰啲所謂嘅勞工保障都齊備啦，你仲喺度你自己同地要爭取薪酬，你嘅事你唔好攬炒，你而家罷工搞都影響到我喎。咁 即係 especially 就係話呢次郵差罷工嘅最大影響就係啲小商户啊嘛，啲小商户就話我寄唔到啲郵包喎，咁樣即係我會 loss 咗啲生意喎，我好大損失㗎喎。咁你工會會唔會賠償㗎咁樣？ 係啦，其實即係去到呢度咧，就係工會個角色。如果比就可能二三百年前殖民主義又好點都 資方係好以不人道嘅方式去剝削，譬如話冇得休息啊，18小時要連續翻工，冇得翻屋企啊，冇產假，或者你做啲危險嘅工作，佢又唔俾啲安全配備你。站喺現代文明嘅角度嚟講，係不可以接受嘅。咁如果係真係咁嘅情況咧，如果政府唔立法，係的而且確需要個工會去幫你撐嘅。咁但係去到現代社會，既然呢啲嘢已經存在，唔可以完全冇，係越嚟越少啦。咁你仲要個工會嚟做乜咧？ 即係可能而家嘅爭拗，可能就多數真係我要18元定20元咧。 係啦，又或者你要同個勞方資方要咬手瓜，你唔好搞到啲即係一般嘅平民大眾啊！唔好忘記 Canada Post 係聯邦。服務即係話整個國家都受到影響。 Crown Corporation 係啦，係整個國啊 ，sorry， 對唔住，即係整個國家都受到影響嘅，所以好難，即係咁樣捆綁法咧，就似乎都好多人都受到影響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勞方同資方咬手瓜就搞到大家攬炒咗。 即係的而且確咧，老實講句，郵差有部分嘅訴求係正確嘅，因為的而且確咧。你知道我哋加拿大嘅四季非常分明嗰個性格噶嘛？到冬天咧，即係落曬雪咁樣，可能會跣親啊 ，something like that。佢哋嘅部分嘅訴求就係希望有一個安全啲嘅工作環境。呢樣嘢係無可厚非嘅。咁當然例如一啲鄉郊嘅地方，佢哋做得辛苦少少，佢哋應該攞多少少人工，亦都 make sense 嘅 ，in some sense。但係。當中嗰個平衡究竟喺邊度呢？又或者其實喺某程度上，工人對於嗰個薪金嘅要求係咪真係過分咗呢？呢個就好多一般人喺某程度上對於工人、對於工會有啲痛恨嘅部分原因啦，好明顯就係、 呢個就牽涉到所謂左同右嘅爭論啦，即係左。所謂的左和右，有些就相信大政府，有些就相信小政府大市場。那小政府大市場就是、市場決定咯，你的人嫌人工低的你就轉行咯。到有一天發覺禮手沒有沒工人肯上班，那資方自然會加人工的啦。那這些是多多少少的 ideology 的分別。 是的，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咯。所以呢就可以肯定答你呢，就是說你今天寄的聖誕卡呢未必一定聖誕節我哋呢度收到，但係咧應該都唔會太遙遠。我之前先啱啱喺 Facebook 度同一個朋友講，我諗你寄嘅聖誕卡過咗嚟應該變咗農曆新年賀卡噶啦，咁樣但係而家但係而家咧都應該會安全少少嘅，即係未必12月25日到啦。但我諗可能有機會都1月初1月6、7日到嘅。對於我嚟講係生日卡啦 ，OK 因為我1月初生日嘅。咁咧就係啦，咁啊呢一節嘅今日嘅離地新聞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喺 before 我繼續講埋最後之前咧，想同大家講樣嘢就係話咧，我哋嚟緊咧12月13日到1月10日咧嗰四個禮拜咧，我哋要放假。 係啊， 係啦，因為我哋有啲主持人咧就出咗埠啦，即係唔係我啦，不過其他主持人 係我唔好。 咁我哋有啲主持人出咗埠啦，咁所以咧我哋都齊唔到腳，咁所以咧就與其夾硬我一個人企喺我鏡頭面前係咁老噏嘅話咧，就不如等大家再齊人啲，咁就先至再翻嚟。咁我哋會休息四個禮拜。咁啊，呢四個禮拜入面，我哋會做啲乜嘢嘢咧？我哋可能會有啲罐口貨，我哋可能會有啲第啲特別嘅 feature。咁到時咧就留意我哋個 Facebook page 嘅宣佈啦。好，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咧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去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30到6:30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嘅。呢期離地新聞係2018年11月2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1月29日早上7:06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